腿抻不开，这管不管？你看后半句就告诉您了：中风口眼歪斜，半身不遂之症。 这山药 乌烧舌，雀风除湿，兼补肝肾，强筋壮骨，调一切风寒湿痹，而且呢又能滋阴而助阳。下面说今儿正题， 咱们给大家重点的说了这个九星磁疗，是吧？头顶百会啊，百脉交汇啊，颈后大椎专通颈椎，后背至阳除心胃疼痛，后腰命门暖一身之元阳。接着说啊，胸口痰中宽胸理气，胃脘中脘调和脾胃，脐下关元丹田之气固脱止泻。哎，最后两个双膝后窝委中穴，腰背疼痛委中求啊，腰背的疼痛、痹症、关节炎、筋的挛缩，是吧？双腿的乏力啊，皆由委中所主。这是人生命的九大保健要学，我们中医养生把它称之为九星磁疗法啊，以磁代针，按磁点穴。那么有的朋友又会问了，那既然可以点穴按摩疏通经络，那我们还吃中药干什么？对不对？那今天呢，我就给大家伙儿强调强调，补元气养五脏和我们温通经络，是吧，点穴按摩之间的关联。咱们有句老话啊，叫水到渠成啊，水到渠成。说啥意思呢？说水啊，水火无情啊，来了场大水，水往低处流啊，这水就流成了一道河沟，是吧？特别是远古时代，是吧，那个黄河几次改道啊，那黄河一改道，那就什么呢，洪涝灾害，是吧？那么原来只是用围堵的方法啊，从五行上我们学到了水来土掩，你水来了我就筑堤坝挡着你，哎，发现呢强势的洪水冲破了堤坝，是吧，堤坝决口，是吧，堤坝决口，是吧？后来发现用围堵的方法治不了洪水，说那用什么方法呀？用疏通的方法，是吧？现在人都知道的故事啊，大禹治水，三过家门而不入。说大禹治水啊，啊，古称叫大禹王，是吧？哎，他治水和别人不一样啊，别人都是迎着水筑堤坝啊，河水呢转个顶头，结果被水冲的堤挂散掉啊，这堤坝散掉，人仰马翻。哎，大禹呢用的是疏导的方法啊，疏导的方法怎么办？挖沟。怎么挖沟啊？是水来了你挖条沟把水引到山上去吗？非也，往山沟沟里挖，是吧？让水顺着那山谷形成什么呢？河流。而人呢啊，临水而居啊，人不要住在山谷里，你不要挡到那水道上，一下大雨泥石流那就把你盖上了啊，这是我们祖先的智慧。同样 这也是我们中医药文化的智慧，是吧？什么叫吃中药啊？吃中药本不治病啊，好多人都认为我吃中药治病啊，吃这个胃药治胃病，吃心脑血管病的药治心脑血管，吃骨关节病的药治风湿，这都不是中医本源的文化，这都是现代中医为了迎合老百姓啊，那头疼治头脚疼治脚的那个西方医学的那个思想，是中医药文化做出了一个让步，甚至不客气的讲，这个让步它是一个退步，哈哈，如果中药有一天啊都变成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话，那个不是中医发展了啊，是中医没落了。说那中医没有治病的药为什么能好病呢？大家伙一定要知道中医药文化的精髓，叫虚则补之，你虚我给你补啊，补足了你的病就好了，实则泻之，是吧？你有淤血有实邪，我给你发汗呕吐跑肚拉稀，泻下，用这些泻下的方法把体内的瘀打通了，病邪一除，病也好了。所以我们常给大家伙讲说，中医治的不是病，中医治的是人，治的是人的阴阳的平衡和五行的平衡。所以中药啊，吃中药的补药叫补其不足，吃中药的泻药也好，活血化瘀的药也好，催吐的药也好，化痰的药也好，叫泻其有余。你体内的邪气没了，就没有了造病的因素。所以中医本没治病，但是去掉了邪气，病自然而然就痊愈了。这是中医的大智慧。啊，所以我们喝牛肉营养液，补的是元气，养的是五脏之气。回过头来，按照不同的季节，春天，你就应该得春气而生。你说不行，我肝血弱，我春天生不起来，你就低血压，你就抽筋儿，你就老花眼。那怎么办？我就给你吃春天的气机，吃绿色养肝的食补。记住，食疗不是治病的，是补你这个季节的肝血不足。所以春天补肝，就好比你在吃春天的生发之气，是吧？夏天补心，你就相当于在吃夏天的发散，是吧？发散快乐养心神之气。那么秋天润肺，你吃的是什么呢？是秋天的收敛的啊，秋天的收敛的气机。冬天补肾呢，吃的是冬天藏精的气机，封藏的气机。所以啊，老中医常讲吃中药吃的是春夏秋冬啊，吃的是春夏秋冬。那春夏秋冬是时间呢，这时间是四季的气，而四季的药材补的就是四季的不同的生长化收藏啊，吃的是药里边的叫药气啊，药物的功能就叫做药气啊，这是我们讲的吃中药吃食补。那么点穴按摩起什么作用？点穴按摩就是大禹治水， 是吧？你发洪水的时候，水来了，顺着我挖那沟走，它不能把那个山上的房子给我冲垮了。你不发洪水的时候，水溜很小，也顺着我那挖的低沟走，我家门前小河流，我还有水能喝得上。这是大禹王治水，大禹能驯服黄河而成为什么呢？哎，一代的什么呢？英明啊，啊，一代的豪杰，是不是啊？哎，就是因为这个。所以一样的道理啊，是吧？你说我现在没吃补药，是吧？我这胃疼了，啊，这是胃的经络不通了，或者是你胃动力不足，胃下垂，是胃的气血亏。好，我给你点揉中脘穴。记着啊，活人有经络，但是经络内的气血旺盛不一样。点穴就是给五脏六腑打电话。哎，从五脏六腑南水北调，调气血来补充经络的空虚和不足。所以点穴按摩一定要有重点。你说我面面俱到，全身365个穴我全按一遍，和没按一样啊，就那么点水，你挖了100条沟，你挖了1000条河，还是没水。你只需先挖1条河，把这水引来先救命。这是点穴按摩疏通经络的奥秘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制定了这个九星磁疗法啊，九大生命保健药学，这就相当各个中枢要塞，把大的要塞打通了。正所谓大河有水，小河满，是吧？大河无水，小河干。所以同样，我们这九星磁疗法也不是来治病的，它是来强壮的，让你身上大的经脉任脉督脉先通了，让你身上重要的脏腑心肝脾肺肾，让五脏之间的大的通道先贯通了。这样一来，一，人得不了大病；二，得了大病的人大的通道打开了，就容易恢复和康复。而后你再找你疾病难受的地儿，在这大通道打通的基础之上，局部的进行加强畅通。这回大家伙明白了吧？所以我常讲啊，不打针，不吃药，贴磁疏通你的经络，贴磁时经络磁疗来调整你身体的生物电磁波，是吧？中国老百姓怎么说了？说扎针拔罐子不好，去一半子，啥意思？哎，一样的道理啊。虽然没吃药，但是可以好一半。这就是什么呢？哎，和那个水到渠成，这是先把渠挖好了，把水引过来，把气血引过来，哎，你先好一半的病。但是你说我就想好一半，那我告诉你也不成啊。这个疾病是什么？疾病是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。你按一回经络好了，按两回好了，你如果只知道点穴按摩，不知道内补元气和五脏，你按第三回第四回的时候不好了，没效果了。你这时候别说经络点穴不管用，我告诉你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。就像咱们国家现在好多那个叫超级城市啊，什么叫超级城市？北上广啊，是吧？为什么要给引来水啊？说地下水在迅速下降，原来挖个3米5米就能挖口井能喝水，现在地下挖到30米50米才见着水，

身边周围的长寿老人和百岁老人，哎，大部分都有喝两口的习惯。哎，所以这个酒啊，你不能早晨起来喝啊，早晨饮酒那是没病找病，是吧？早晨喝酒胜似砒霜，是吧？晚餐饮酒胜似补药，哎，所以这晚餐喝两盅，是吧？三钱的小盅喝两盅，你是虫草泡的酒，你是醪糟酒，是不是啊？你还是喝点红酒，是吧？一则健脾和胃，二则疏肝利胆，啊，还能达到促进睡眠呐，啊，改善调节血粘度的作用。这是一年四季，在一天四时当中的五脏调控的，啊，阴阳五行的法则，啊，希望大家把它掌握好。这叫细则了啊。那么，中医讲阴阳五行，阴阳啊是二分法，啊是大的概念。所以春夏者养阳，啊秋冬者养阴，哎，这是对一年四季，啊五行疗法、脏腑平衡的一个概括的论述。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。是吧？开始有朋友误解，说那都是北方得的病，南方人少。告诉大家啊，越是南方啊，什么广州啊、深圳呐、四川呐、重庆啊，越是这些热的地方，还越容易有这样的老风湿关节炎。为啥？因为风湿病不是冻出来的，是人有内热，在炎热的气候。汗毛孔开了，经络防御能力很薄弱的情况下引入外寒，咱们说那个空调病，你是大冬天吹冷空调吗？除非你有精神病，都是大酷暑的夏季，人把空调开得太大不出汗，甚至刚出汗汗毛孔就被冷空调吹得闭塞了，阴寒之气入了身体才会得病，是不是？所以风湿性关节炎它不是北方人的专利，越是在什么呢？温暖的这个南方，这个疾病往往病程深入的越严重，啊，希望大家要有这样的啊养生保健的意识啊。所以冬病夏治，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啊，痛风啊，骨关节病。是吧？还有呢，慢支、哮喘、肺气肿，是吧？还有哦，高脂血症啊，高脂血症，是吧？希望呢，更多的冬天加重的疾病，在夏天正处在缓解之期啊，我们借天时啊，到天机呀、啊，啊，那句话怎么说了？叫天时不如地利啊，是吧？人有天时，你错过了，你自己不知道。叫坐失良机啊，所以冬病夏治，尤其是那个老寒腿产后风湿，每年呢就这么一个多月，就是伏天才是给你拔病根的季节，而这时候呢往往疾病属于缓解期，对不对？哎，除非那严重的产后风湿这个季节还穿着棉毛裤呢，是不是啊？他典型的知道着急啊，所以疾病的康复时机把握得好，人就可以事半功倍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营养屋铁皮石斛西洋参红景天胶囊，本品是以铁皮石斛提取物、西洋参提取物、红景天提取物、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试验证明，具有增强免疫力、缓解体力疲劳的保健功能，适用于免疫力低下者，不适用于少年儿童、孕妇哺乳。特别提示，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徐老师您好。 概括的给大家讲了冬病夏治调治的四大类的疾病的范畴啊。第一大类，风湿骨关节疾病啊，我们说的是风湿、类风湿、产后风湿、老寒腿啊、颈腰椎疾病、骨质增生，这是第一大类。第二大类呢就是呼吸系统，是吧？什么慢支、哮喘、肺气肿、